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 My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不同的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去听其他废话， My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上 MyRadio 网站，可揀直播，亦可揀重温，再按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直树、卡尔、范少， 大家好啊！咁就又嚟到富二代嘅时间啦。咁我系金融猿人嘅负责人直树。咁我星期继续系卡尔。 诶，大家好。 系啦，咁就即系九月啦，都嚟到中旬啦。咁就iPhone 都出埋添。咁啊，有冇谂住买 iPhone 啊？ 其實咧，我用過 Android 嘅。 好、oh, ，OK 。不過我咧就不嬲都用 iPhone 嘅，咁我覺得 Android 好難用，咁啊，所以就不過我見到佢話即係瞓覺要小心咁樣，咁我都有啲擴傷。但我又見到咧，就好多唔同嘅周邊產品都出嚟，但係今次周邊產品咧就唔係服務機嘅，服解鎖，解唔到鎖嘅。 誒，其實啲人話咧要攞個頭套笠住去瞓覺，如果咩就容易可以用面部辨識去解鎖嘛。 係啦，咁啊 iPhone 啊每年都出新嘢啦，咁就一直咁樣時代都變遷，咁啊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風雨。咁啊，依之前我哋上兩個星期咁，我哋話即係改變一下自己，咁啊講過股票啦，咁又講過即係樓市啊，比較下唔同嘅房產啊咁樣啦。咁咦，今個禮拜講咩好啊？冇嘢講咯喎。 咁啊，講翻下啲基金咯，咁啊，即係啲產品咁都算係另一樣大家投資嘅選擇咯。 嚇，講下都可以。咁啊，其實都想同大家講埋歷史。 哦， 歷史又不過係金融嘅歷史啦，就唔係同你講話中國歷史啊咁樣嘅。咁啊，但係中國歷史都可以將來有機會去大家去 講史係嘛？ 都可以講下嘅，咁啊都幾得意嘅，係啦。咁又係啦，咁我哋就睇下我哋即係咁想首先就同大家分享一部以前嘅電影啦。咁就係啦，咁有 The Big Shot 嚇，咁就即係。我想很多人都會看過，不知道卡爾你有沒有看過呢？ 有啊有啊，這部呢就中文叫孤注一擲嘛。 是孤注一擲， 我都挺有印象。為什麼呢？我們可以下一版看一看。 咁其實咧，封面係嘛？ 係啦，呢一套電影點解我咁有印象呢？因為其實我唔係即係佢一上映我就睇嘅喎。其實有朋友同我講：喂，我睇咗《The Big Shot》啊，即係同事啊，就話：喂，你唔係未睇過啊？喂，好好睇嘅喎。喂，一早未睇過，咁咁啱有一次我出 trip 啊，好似係咁啊，搭飛機啦，咁見到有一揀到電影《The Big Shot》，好似唔錯啊，開嚟睇下啦。所以，即係嗰程飛機可能幾個鐘咁樣啦，我睇咗成套片，覺得睇完係好 impressive， 即係。因為作為一個即係特別係出 trip 啦，即係翻工。喂，作為一個金融人，咁你突然間喺個呢個情況下睇住一部金融嘅一個歷史電影啦，有少少歷史或者紀錄片啊形式，你覺得嗰陣時嘅感覺就係覺得，好似我有另一個角度去睇下呢個世界，或者可能因為我哋不嬲都係身在其中咧，就當局者迷啊。旁觀者清啊，再跳翻出嚟，用一個電影的角度去望住，當年一啲嘅即係佢係講金融海嘯啦，金融海嘯嘅時候發生嘅事件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種感慨，或者有一種即係默然回首，覺得原來世界係咁嘅喎。如我哋今日行到呢一步，喂，即係今時今日所謂嘅監管啊，所謂嘅嘅一啲人嘅操作啊，咁大家對銀行嘅睇法啊，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有當年一些原因咯。咁我哋成日都即作為金融的人，呢下再望翻轉頭，就真係都有啲幾大的共鳴或者感觸啦。 咁好似卡爾呢一種咁專業的人士啦，咁佢就睇到啲 部戲之後就仲會蓦然回首啊，又想咗好多事情啊，咁然後仲諗翻起，原來金融海嘯之後銀行業咧都發生咗好多事情、啊。咁啊喺我咧，咁我當時睇好簡單嘅啫，咁我同一位女性朋友去睇啦，咁樣咁啊，我覺得佢做得十分之好嘅。咁就係我旁邊呢位，即係嗰位女性朋友，咁佢完全對呢個唔會去了解金融嘅事情啦。咁、但係 which 佢自己都聽得明。咁佢用啲好淺白嘅例子去解釋翻成件事，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了解翻當時發生咩事咧，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去睇一睇呢部電影。咁而家不如我哋都即係因為2008年對我哋嚟講就當時仲細啦，咁我諗我可能得9歲咁樣，今年18歲嚇，咁就差唔多係啦，即係10多歲， 係調翻轉啦。 因為我10多歲啦，我諗我10多歲嘅時候發生啦，而家我得18歲，咁啊即係記憶都唔係好清楚，咁啊即係都想。即係去再同大家都去一起去探討一下咁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因為即係好多歷史嘅因素啦，咁又曾經又即係科網爆破啊，又911各種，咁又當時咧曾經係一個好低利率嘅時代嚟嘅。咁低利率嚟講，咁大家都會追求一個回報啦，係咪？咁追求回報嘅時候，就會大家都會諗好多方法。講緊買國債賺唔到錢啦，咁又要諗下誒點樣去做好呢，咁之後就會發生就係一樣嘢就係、是，咁賣樓嘅人始終都存在。賣樓嘅人就要揾啲乜嘢咧？咁就係揾幫手做按揭嘅人啦，咁啊一啲中介啦咁樣嚇。咁就然後就好順理成章。咁本身呢件事咧就好合理咁樣，賣樓嘅人咁佢賣到層樓又借到錢，咁本身呢件事好正常嘅。咁但係為咗賺錢啦，咁有啲呢個投資銀行啊，咁就會。當時可能你比我更加清楚啦，就會打電話俾啲貸款機構，同佢講話，喂，不如你賣啲窿俾我啦，咁樣，咁然後再做啲包裝，咁又一堆包裝，然後唔知點解包裝出嚟嘅產品啦，咁就仲會有 credit rating 嘅。系啦，咁再賣俾投資者。 嗱，簡單嚟講，你喺行業咧就叫呢種叫做證券化。咁其實呢樣嘢咧本身創立嘅原意咧係幾好嘅。咁嘅原意其實只不過係話，因為咧你買一個可能貸款啊，我哋當呢個我哋所謂嘅貸款叫 loan 一個產品嘅投資嚟對你嚟講。咁咧，我哋就覺得呢樣嘢咧，你要等可能10年20年佢先還清曬。咁銀行冇人想我坐貨坐咁耐，咁佢銀行覺得最緊要周轉。速度夠快，咁就找錢，咁所以就有班人諗咗所謂嘅做證券化啦，咁就大家所謂嘅 asset backed securities 啦，或者我哋用如果你用緊所謂嘅MBS 用貸款啦，就用啲貸款抵押嘅證券，咁樣好處就係我本來借一筆錢出去，咁呢一筆一個貸款就一個產品，咁我即刻將佢賣翻出去俾人哋，可能我平少少賣，折少少價，咁啊即刻就收咗一大筆錢翻嚟喎，咁呢一大筆錢咧，我攞完之後，我又可以再出去借錢俾人咯喎，咁呢個就係一個其實對金融市場嚟講，理論上咧。嗰、那個流動性咧係提高咗嘅，亦都令到大家即係市場上咧唔會即係大家多啲錢啊，創造財富啊，更加容易增長。咁坦白講嚟講咧，原意唔係差嘅，咁但係差嘅地方咧，我相信就係、是、對於即係佢賣出去嘅時候嗰種方法啊、行銷啊、包裝啊、以至到對人哋嘅宣傳啊、對投資者嘅保護性咧，其實絕對係我諗亦都係引致到點解當年咁有即係2008海嘯咁嚴重，原因就係嗰不足性咯。係 講緊而家，我有時路過都會見到有啲即係所謂嘅雷曼苦主啦，咁佢哋都會即係仲有啲示威咁樣，咁其實佢哋真係好慘嘅。咁啊，當初就可能即係有啲誤會又唔了解話個產品背後嘅情況。咁啊，呢件事之後銀行都做咗好多改變啦。 係啊，其實我諗呢樣嘢咧環環相扣啦。咁但係問我覺得咧機構嗰部分咧就真係做得比較差嘅，投行一定係有佢嘅責任㗎啦。咁甚至評級機構咧就絕對係有佢錯誤啦，係唔係到 AAA？ 同埋都有句啦，當年佢哋嘅 MBS 係來自於一個即係所謂嘅貸款啦、按揭啦，係嚟自於一個美國嘅樓市啦。咁即係坦白講，金融咧係投資賺錢，其實都係來自於fundamental 即係個基本因素嘅市場。咁你如果個貸款係嚟自樓市，咁樓市如果佢唔升，或者樓市突然間一個崩盤咧？嗰種佢就令到啲嘢慢慢牽連出去啦，咁就慢慢令到可能你以前冇呢個證券化嘅時候，就係牽連咗一班銀行啫。咁而家證券化埋，就牽連咗買呢啲所謂證券入邊嘅投資者，包括機構甚至小市民。咁所以你話其實最根本因素就係、是我諗即係因為你樓市有問題啦，而大家又過分地 對樓市有一種憧憬啊。咁咧，當一出事嘅時候，哇！嗰條連鎖反應咧，就嚇到而家成個即係當年嘅美國啦，甚至全球都出現一個海嘯啦。 係啦，其實就講咁多，其實總括嚟講就係有冇發現同而家個時代係有少少相似，就係講緊利率都相對係一個比較低嘅時代，大家都對緊樓市有一個好嘅憧憬。其實會唔會背後都？隱藏咗啲危機呢，其實就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呢一樣嘢。歷史呢總係會重複嘅，重複嘅原因呢就係基於人類呢係會重複犯錯嘅。咁一個假設啦，就唔可以走天下。大家呢樣嘢呢做投資好點都好，都要 bear in mind 啦。 係呀，我諗呢樣嘢呢其實特別係特別講起重複呢件事啦。我覺得我就自己又比較鍾意有一個投資者叫 Harry Mas， 咁其實成日都講過話，其實歷史呢它會重現，但它不會以同一個形式重現，但它一定會有它相近的形式重現。所以可能今時今日你覺得哎不會的啦，現在都那麼少證券化，或者可能我們暫時見不到，那實沒事，是可能它不是這樣的形式出現，但是當大家過分樂觀、過分貪婪的時候，而有即係都出現翻咁嘅情況嘅時候，佢可能係會相同形即係相近嘅形式出現咯。咁所以去到最後，大家唔好以為喂而家監管強咗啊，冇事噶，就一定冇事啊。咁其實呢個世界監管都係人為，人都有去預測唔到、防止唔到嘅嘢噶嘛。 係。係啦，咁因為呢件事就講緊係即係能夠同呢、這個當年嘅華爾街股市大崩盤，即係1929年， 咁 啊有得比較嘅。咁其實我哋大家讀話以往金融歷史嘅原因，就係因為要從中學習會更加多。咁啊，其實呢件事影響咗全球嘅經濟啦。咁啊，講緊好快地咧就會有下一件事。咁啊，睇下我哋之後係啦，咁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咧？我睇下下一個 slide 啦。咁係講緊成個。嘅骨牌效應啦，咁控制完麻煩就去一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就講緊呢一堆就係歐洲嘅一堆國家啦，大家好記憶應該相對猶新啦，不過我就仲細嘅，咁就就講緊係一個連鎖效應、骨牌效應，係啦歐盟，咁我講緊其實佢哋一開始出呢個歐盟嘅時候啦，咁其實個重點係出現喺咁佢哋用緊同一個貨幣，咁佢哋就要用一個相同嘅貨幣政策，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貨幣政策一樣。但是他們裏面的 physical policy， 即是 所謂的財政政策， 是啦，財政政策，是啦，財政政策呢那是可以不同的嘛， 是 的，所以大家呢只會想自己國家的東西，講緊一些相對小的國家呢就可以借錢， 是， 但是他的 credit rating 是容易借到 的，因為講緊有背後有其他國家撐腰，我們是一個一個家嚟嘅，咁一齊借錢咁樣，咁啊講緊就係咁，所以咧就有一連串好複雜嘅一個關係出現。咁啊講緊經濟好嘅時候，咁可能呢樣嘢就冇問題啦。有啲咩啊大哥出嚟撐場啦，咁樣。咁啊講緊，咦咁你金融海嘯之後啦，咁啊大家都唔掂啦，咁啊開始呢啲問題咧就一步一步咁浮現。咁然後錢就大家都即係借嚟借去噶啦，無論發行債券又好，發行啲乜嘢都好。咁其實佢哋講緊嘅就係冇能力還。 是的，其實呢歐洲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所謂 continental Europe 啦，即是不計北面的北歐和可能英國的部分，你看歐洲大陸來看呢，其實他們是一個很有趣 的地方來的，因為呢每一個經濟體呢其實實力其實可以差比較大的，即是我們會看到經營不善的希臘啦，因為希臘其實出了名的是他政府員工的薪金高的，而且他們都挺爛的，基本上其實國家是沒什麼生產力的，但你相比德國人就真的勤奮很多的，這樣坦白說，因為經濟好與壞呢，即歸根究底其實跟一個國家的文化和他的那群人的水準、地區都有很多元的因素的關聯，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將歐洲一次這樣來看 而去選擇連在一起呢，其實是一件挺難的事，我歐盟呢其實都不是建立了很久，但是都這段時間都見到不停的人說脫歐啊，說解體啊，其實是我想最核心 的重點呢，不單止是個文化，是很多時候作為不同國家的人和人之間，他覺得都會覺得咦，那他這麼佢咁渣，我點樣同佢一齊啊？ 係咯，即係有種被拖累嘅感覺。 係咯，即係其實德國人係其實佢哋都唔中意點解要救助其他國家。咁我身騰係我嘅努力嚟噶嘛。係咯，點解我要同你分享啦？咁即係正如大家明白，其實所謂嘅共享 甚至是共產主義其實都幾理想化和烏托邦式，所以你放棄一個即歐盟，佢都想有一種大家互相連結支持，建立一個民、一個聯盟嘅情況，其實大家望落去都幾難嘅。 係咁啊，我哋即係可以再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其實啱啱其實未開始講即係呢個節目嘅時候啦，咁係啦，控制員麻煩去一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啱啱未開始錄製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一直講緊咧，就係呢幅圖咁啊，大家會睇到啲乜嘢嘅，係啦。咁就嗱，可以望下啦。咁啊，卡爾，你見到以呢幅圖，你會諗到啲乜嘢咧？ 嗱，我諗到咧就係、是、因為頭先有歐盟啦，又講啲問題啦。我第一個諗到就係歐珠四國嚟嘅，係啦。咁因為我中意睇，我諗國旗顏色啦。咁我嘅 feeling 就係、是白色代表希臘啦，綠色係愛爾蘭嘅色啦。咁然之後， 咁佢哋喺度做緊啲咩咧？ 我覺得夾埋成為一個不良嘅一樣嘢啩，我諗 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哋就係即係合埋一齊啦。 合埋成為。 咦？咁其實我另外一個角度睇，咁佢就係其實紅色嗰個咧就想攞出嚟，咁啊其實攞緊走。咁啊講緊就係、是、咦？其實咪同歐洲嘅情況好似咯。咁啊講緊其實每個人表面上其實係合埋一齊嘅，咁但係其實有啲咩事隨意都可以攞走。咁啊講其實佢哋國家與國家之間，佢哋表面上其實合作，咁但係有啲咩事嘅時候，大家都係諗自己先。咁人類總係自私㗎啦，咁再加上文化上嘅差異啊，咁好似啱啱講到，咁德國比較勤力啊，咁啊希臘比較懶啊，咁可能比較政府嘅援助比較福利比較多，咁我唔使做嘢，都可能有一定嘅福利。咁但係政府嘅錢又講緊就係、是、啊借翻嚟嘅，又未必還到嘅，咁啊講緊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咯。咁啊呢個正正就係歐洲會出現嘅情況。依你啱啱講到就即係歐珠四國啦，咁樣咁其實即係總括嚟講係有五國嘅，係啲人話係嘛，係啦咁。我哋控制完可以去一去下一個 slide 啦。咦，其實點解係呢五個國家嘅？ 我諗最主要原因都係債務啦。咁啊，希臘出咗咩債務就高嘅。咁其實其他幾個國家都係嘅。咁但係當中比較有趣嘅就係其實就係意大利啦。其實意大利喺成個歐洲嚟講咧，佢嘅經濟體系都算比較大。可能你比較即係歐洲比較出名就係話法國啦。和德國啦，但其實意大利、西班牙都係唔係細，但係好難大家計唔到就係其實佢哋嘅債務係比較高嘅，同埋西班牙特別係西班牙啦，我有印象中啦，其實作為一個咁強大的經濟體喺歐洲嚟講咧，佢失業率特別係年青人嗰班啦，但係佢好似大概我上年睇嘅時候十幾至二十幾個 percent 嘅，係一個好誇張嘅情況嘅。咁我諗呢一樣嘢同佢哋本身嗰、那個經濟體唔慢發展，即係佢個緩慢咗之後係有關係咯。咁亦都同啲過分擴張之前咧係有影響咯。咁我諗呢啲咁樣嘅債務啦，就成為就令到佢哋成為咗叫做 PIX 咯，喺我所謂嘅。 係啦 ，PIX 就係佢哋嘅 一個 國家 嘅合稱 係嘛？ 係啦。 係啦，咁我哋即係講緊我哋啱啱講緊嘅呢個金融海嘯啦，或者呢個歐債危機啦，其實全部嘢都有共通點，就係講緊都係債務，係啊，都係借錢，咁啊借錢就即係有危險啦，隨時會引發到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其實即係我都知道，即係卡爾你以前都即係做過呢個債券嘅分析員啦。咁其實債券呢樣嘢都係講緊借錢啦。咁其實咦，咁呢樣工具有啲人又話穩陣，咁啊有人話唔穩陣喎。咁究竟即係咁，當然佢哋就有啲信貸評級咁樣去講佢穩唔穩陣啦。咁控制員就可以去一去下一版啦。咁啊講緊債券呢樣嘢，我就想問穩陣嚟講，咁既然即係啱啱啲歐珠五國例外啦，咁有啲地方可能美國咁有錢，點解佢都要發呢個國債嘅咧？ 嗱，咁坦白講啦，我覺得發債咧，就算其實我咁唔好話用國家啦，我比較用企業，但可能更加簡單少少。阿里巴巴有錢啦，大家知 道。係啊， 但阿里巴巴都會發債嘅。 係咯，點解咧？ 平啦。融資成本平，因為佢一五幾兩厘咁就攞錢就可以用啦。 但係佢唔驚爆煲嘅咩？ 咁佢哋唔擔心啦，有咁多錢。咁而投資者覺得，喂，冇事嘅，咁呢個係阿里巴巴嘛，咁我好平咁借俾你，一定冇事。同埋好多時候咧，債務係不停咁去滾動嘅。咁我哋喺一個企業層面嚟講，平就係點解借錢咧？就算我有錢，我都會借嘅。咁但係冇錢，更加要借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喺政府嘅角度嚟講，咁我坦白講，其實我諗債務對一個政府嚟講係一個好重要融資或者叫發展嘅一個渠道。如果你當一個政府嘅企業咁睇啦， 咁好似美國咁樣啦，佢而家呢段時間係咁話，我要起不停嘅大基建啊，大擴張啊。咁佢起完啲所謂嘅大基建大擴張，佢可能先至再收翻啲税啊，交通費啊，先再攞翻錢。咁但係開頭嗰筆資金邊度嚟啊？咁佢冇咁多税嘅錢，咁咪借咯，咁都要借翻翻嚟。咁你話美國多錢係都多錢，但係美國嘅 GDP 即係佢債務對 GDP 水平其實都一啲都唔低㗎，即係相對當然啦，佢可能就比其他國家安全，但你問佢係咪低？唔係嘅，其實好多國家嘅政府咧都係負有債務嘅，咁因為國家嘅開拓啦，其實單純地由一個稅收係緩慢嘅，都唔夠嘅。咁嗰時候真係你要有一個融，你當一間國家係融資渠道係咁咯。咁但係國家冇可能發股票噶嘛，即係可能好難話，我美國我而家發我擁有權俾你，大家一齊買呢個美國嘅股票唔得噶嘛。咁但係所以企業你可以做股票，但係政府咧佢要融資就逼住真係一定係借錢噶啦。 係啦，咁啊啱啱都講得點就係冇錯，國家就唔能夠發股票啦。咁啊當然就中間。即系咁，点解啲企业啊股票唔发债券咧？咁啊，当然就系因为个融资成本啊唔同咁样啦，或者成个过程都唔同。咁同埋你即系讲紧股权，咁你自己个股权都唔想被稀释。咁啊，各种原因啦。咁咦，讲紧啱啱嘅就系啲我哋俗称即系政府啊大企业嘅投资级别。咁啊，我啱啱嘅问题就系点解佢哋要借钱啦？咁因为佢哋就系都明白呢样嘢嘅。咁但系另外个角度睇啦，一啲非投资级别，咁我哋可以睇下下一个 slide 啦。咁啊，讲紧。非投資級別另一個別名就叫做真bond啦，咁就係垃圾債券啦。咁嗱，佢哋就梗係要錢啦。咁作為一個即係投資者，點解我要借錢俾佢先？ 高息咯，高回報咯， 高息高，但係驚嘅喎。 有時啊，真係放打搏嘅咋。我即係早排都遇翻一個以前嘅舊朋友啊，咁佢話佢。而家喺歐洲嗰度，有時幫人哋管下啲錢啊，咁啊，買債券嘅，買國家債券，聽落好似買國家債券安全啦。啊，佢買啲咩咧？佢買坦桑尼亞啦、尼日利亞啦、埃及啦、土耳其啦、利比亞啦。 你問我地圖喺邊，我都唔知。 係啦，就係呢啲咧。唔打仗唔出事嗰啲國家都唔買，即一定係買埋曬，一定係極度風險高。咁但係覺得喂咁高風險死硬啦呢鋪，咁啊啲點做咁傻都人買啊？喂埃及喎，喂好亂嘅喎，之後喂仲有啲打內戰嗰啲非洲咧，到到心諗喂點攞錢啊咁。咁但係佢哋都係買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個息口高，佢哋即係我同朋友傾過，喂，咁你平均息口做開幾多啊？呢啲咁嘅債券，佢話十幾至20% 啊，埃及啲去到20% 20厘啊，喂20厘喎，講緊係一個政府嘅地方喎，好誇張啦，就係佢話咁就係咪買咯？就算連之前咧，阿根廷早排出咗隻好似8年債券，阿根廷出名，點解阿根廷唔出名咧？就係因為阿根廷佢評級差啦，同埋佢係過往嗰段時咁講10年係違約咗幾次嘅，但係都照樣有人買嘅。咁我問喂，咁違約點啊？我冇啊，預咗輸錢噶啦。咁所以其實你話投資者買嘅時候咧，佢哋咧就係有心入邊有啲準備，係要預有啲輸噶啦。咁但係佢哋咧就一定會揀翻啲，即係佢哋知道要輸嘅話，佢一定要留翻高啲嘅回報咯。或者覺得風險大嘅，佢咪覺得喂，我買少啲咯。咁可能佢都有買，可能阿根廷啲股票咁，阿根廷有啲嘅債券啊，咁以前違約，咁咪輸咗咪輸少少咪算咯，都費事高噶啦，咁攞唔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垃圾債券有冇人揀咧？大家係咪驚咧？係，佢哋都驚嘅，佢哋都一定擔心嘅。但係咁呢個世界都係 cost and benefit 啦，你去得方咁高嘅咁高嘅利回報率啦，咁我諗佢哋都覺得冇所謂啦，照上咯。 係咁啊，即係我相信啦，咁啊希望大眾就唔好話聽到阿卡爾咧朋友，喂。正喎，十幾廿厘買喎，我唔係咁樣嘅，我相信佢呢位朋友真係藝高人膽大嘅啫。咁啊，佢既然能夠幫人管錢，咁佢自己能力一定有翻咁上下。咁啊，佢其實都做足研究嘅。咁當然朋友之間閒談冇理由同你話成個報告我做足曬噶啦，間國家點點點點點，咁唔會咁講噶嘛。咁當然就係即係都會話即係有輸錢嘅可能性。咁啊，最緊要就係做足研究。係 啦， 記住藝高人膽大嘅啫。 係啦，即係坦白講咧，你頭先講嘅咁好聽，都有啲回報啊。你估真系冇蝕錢咩？都有蝕過嘅。咁即系呢啲嘢咧，撞到好市嘅時候，你啊少少，即系可能好市嗰幾年，你咪 keep 住賺咯。咁唔好市嘅，可能蝕啲啲。哇！如果再出一個金融海嘯，哇！你可能真系蝕到血本無歸嘅。所以 嚇誒。千祈唔即係我哋覺得啦，特別買債券啦，唔好覺得首先唔好覺得佢真係完全冇風險嘅。第一係啊，第二就唔好覺得即係人哋可能喂買高風險債券，即係或者叫做高回報債券賺咁多，喂照衝啦咁啊冇事嘅，我照樣可以攞到咁嘅回報嘅，我又安全。其實事實就唔係咁嘅，即係就算政府都會有一樣有問題，即係大家所講歐住唔國啦，呢、這個情況都一樣啫。 好咁嗱，即系嚟到呢個時間都想即系，不如傾下個市況啦。咁啊，通常都講話恆指幾點，咁我哋唔講喎，咁可以講啲咩市況呢？咁啊，講緊以啱啱講啲國家嘅債券十幾厘，咁其實即系究竟喺債券個角度嚟講啊，點樣叫平定貴呢？咁啊，或者係喺而家嚟講，咁高收益債券幾多厘先叫做真係高收益呢？ 咁講啦。平同貴咧，喺債券市場，我覺得係幾相對性嘅。好睇即係你可以用一個horizontally vertical， 即係用時間性啦。可能你而家相對以前嚟比，而家叫貴。咁亦都可以用你同你嘅差唔多類型嘅公司相比，你嗰只貴，可以咁樣的方式去比啦。咁你可能都會都係咁樣。咁如果你而家即係咁問我啦，我覺得咧呢個年頭啦。高收益的債券是都偏貴的，是的，雖然是比可能幾個月前是叫做便宜一點，但我覺得都是偏貴的。最主要都是因為就好像剛才開頭講過，就是現在利率低，大家開始找不到投資機會，要追，要所謂叫做try you tracing， 即係 trace 一啲 追翻個利息啦， 係啦，追翻啲高啲嘅回報率啦。咁大家開始覺得，喂，因為我揀要追啲高回報率，越追越追，咁啊變到高回報就俾人越買越貴，咁就變咗啲回報越低啦。咁你話今時今日咧，大概一個高息嘅，所以我唔好話我唔敢用高息債券，我用評級啦咁睇啦，因為而家你高息可能我所謂高息可能你覺得唔高息噶啦，咁啊。我用一啲叫評級，可能比較好少少啦，大家會分到，就所謂叫做非投資評級啦，或者所謂垃圾級別債券啦。呢個年頭可能你三年期嘅都可能可以去到，即係做緊四厘幾五厘嘅啫，啲都唔高 嘅。咁樣聽落去就真係唔高。 係啊，甚至有啲可能低過四厘都有機會㗎。即係如果你年期短啲，咁你三年期俾到四厘幾，其實唔係好高咯。即係坦白講。 咦？咁嗱。即係你講到高收益債券咁都好似買到貴啦，咁如果我買翻啲投資評級嘅債券，但係講緊美國又加息，咁有冇話咩地區咁樣會比較好啊？ 嗱，咁如果係投資評級債券啊，坦白講啦，即係我哋覺得啦，因為投資評級佢嗰類嘅債券咧，佢哋都係以一個即係都受利率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啦，另一個同時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呢、這、一個所謂嘅 credit spread 即係所謂嘅利差，都有影響到佢入邊嘅幾個部分嘅。咁我個人嚟睇啦，咁可能我自己都喺即係香港做嘢，睇開亞洲啦。咁我都係覺得以一個地區性嚟講啦，唔好話投資級別，甚至係非投資級別嗰類啦，我都係對呢、這、一個亞洲比較有即係信心，同埋特別係啲東南亞地區啊，即係因為亞洲可能大家會覺得成日都以為可能中國啊佔到大部分啦，但係同時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其實仲有亞洲入邊做東南亞地區咧，即係包括我哋成日講嘅新加坡啦，甚至所謂嘅印尼啦、印度啦、泰國啊、馬來西亞，其實呢啲都係值得大家係留意，即係話我覺得嘅呢債券嘅市場咯。 係嗱，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去到即係呢個時間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隻基金嘅，咁啊可以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啊呢一隻基金咧就係貝萊德嘅亞洲老虎債券基金。咁點解佢叫老虎咧？我都唔知嘅，係得佢先有老虎呢個字嘅。 我諗 Asian Tiger 都比較似有老虎嘅，即係比較有東南亞感覺嘅。咁大家有佢係咪 Tiger Bear 咧？係咪泰國嗰只啊？ 係咁我都唔清楚啦。係啦，呢個我都唔係好清楚。咁啊嗱，點解揀呢只咧？就唔係話啲乜嘢嘅。咁啊最基本咧就我都查過市面上好多間銀行啦，都起碼有呢只。買啦，咁啊，即係廣泛性比較大。咁當然啦，某兩三公司都有嘅。咁我哋都即係做過少少對比咁樣啦。咁佢即係都可以大家去即係一齊探討一下呢一隻基金啦。咁可以睇下佢而家即係呢一度啦。咁啊，可能就兩樣資料啦，咁樣咁就講緊佢嘅 評級啦，咁佢主要其實就相對係喺 BBB 同 A 比較多嘅，係啦，咁都仲係投資評級。咁啊，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嘅企業債係相對多啲嘅，係咁點解亞洲嘅企業債會好咧？有冇話啲咩睇法咧？ 嗱咁講啦，我諗呢個係我作為即係買開，我會覺得。亞洲比較好的地方就是我覺得亞洲有增長潛力，即係相對於咧北美地區啦，嚟講啦，亞洲是比較有增長潛力，而且亞洲的公司咧，其實雖然所謂新興市場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佢風險咧又唔及即係所謂頭先所講非洲國家咁風險大，都唔及南美咁風險大，因為南美。你最大的那個都是巴西啦，可能墨西哥的評級好少少嘅，咁但係相對嚟講，亞洲呢、這個 region 啦，其實佢哋呢個呢啲國家咧，其實佢哋嘅水平唔係咁差嘅，而佢哋咧都有喺即係有所謂一個叫做增長嘅故事啊，似得可能我哋差唔多嘅風險水平下邊。可能係同我哋可以同北美有得比較嘅話咧，咁我哋嘅增長動力亦都比較多咯。咁如果你希望你買債券，唔單止係佢係防守性嘅，甚至佢係有一個叫做upside， 即係所謂一個上升嘅空間咧。咁其實亞洲係相對比較好啲嘅，而且我都見到亞洲有最主要嘅坦白講就係佢人口嘅增長啦。我哋諗下印尼啦。印度啦、中國啦，都是全世界比較大人口的地方啦。咁而佢有不斷的人口嘅 urbanisation 啊，中產階級崛起啊。咁亦都有我哋見到喺其他國家，可能馬來西亞或者你講緊菲律賓，亦都有原材料的出口啊，不停咁增長。即係呢一啲咁嘅嘢咧，其實係顯得出其實亞洲係有佢嘅動力嘅。所以我相對嚟講，點解我都比較中意亞洲咯嘅原因啦。 我諗啱啱講到人口增長呢方面啦，咁人口增長自然消費都即係個需求亦都大咗啦。咁消費亦都可以帶動到成個國家嘅經濟增長。咁啊，呢啲全部都係即係一環扣一環咁啊，緊緊相扣嘅。咁啊，而呢一個基金啦，我哋可以再睇下下一版啦。咁啊，其實佢咧正正咧就係中國、印度、印尼啦。咁啊，呢一種即係呢一方面嘅債券投資比例係相對比較大嘅。正如卡爾啱啱講咁，咁啊講緊咧就係即係。在呢一啲國家嘅經濟前景啦，就相對比較樂觀啦。咁企業嘅活動亦都會即係擴充啦咁樣。 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啦，佢主要投資投兩隻咧，係兩隻政府債嚟嘅，一隻係印度嘅2027年嘅債券，一隻係印尼2036年到期嘅債券。兩隻你望一望咧，你首先睇得出呢個公司咧，一定係對佢嘅政府嘅長遠係比較有信心先啦。因為你唔會買一隻咁長年期嘅債券，而且相信佢要嘅咧，一定唔係為咗佢呢個八點幾厘嘅一個 coupon 啦。佢應該係純粹希望喺八點幾厘嘅 coupon 之下啦，亦都會賺到佢一個 upside， 即係所謂嘅即係所謂嘅增升值嘅潛力啊。因為印尼咧，其實上年咧評級啱啱上升咗，佢係升翻咗一個投資評級啊。咁其實係好值錢嘅。咁而因為你諗下一個由非投資變咗做投資評級咧，你突然間就會有多咗好多基金會買你啦，因為你基金很多時候有些所謂的限制，我只可以買一些這樣的基金，所以其實出這個公司可能都有它的遠見，它都其實都看好這個地區發展。 是啦，咁就即係我哋通常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其實喺個基金嘅 fresh shadow 啦，咁其實你去網站，隨便一間銀行嘅網站啊，或者你去間基金公司，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嘅資料嘅。咁上述幾幅圖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好簡單嘅簡介書咁樣啦，咁兩頁紙咁樣嘅啫。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就做銀行啦，咁其實去到銀行咁佢都係即係指住啲圖咁同你講話表現好好，表現好好咁樣嘅啫。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想再重。其實即係睇呢啲基金咧，你唔係淨係話睇嗰張紙嘅，咁你仲要對比翻其他同類型嘅基金啦，基金公司其實每一個基金經理啦都會有唔同嘅做法，或者佢哋裏邊嘅持股比例啊，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我哋都應該要睇翻佢，即係可能呢一隻咁樣，咁以佢我自己本人可能都覺得印度係好嘅，咁你應該要揀啲印度相對比例多啲嘅，係啦。咁啊最後啦，咁就。我哋都可以去最後一版啦。咁又講緊咧，就係呢一啲咧，就係基金嘅fresh 上面冇嘅。 咁就基金經理個樣啦， 係啦， 係啦，咁冇用嘅，其實即係睇個樣就冇用嘅。咁但係講緊咧，就睇翻佢一個背景同埋佢嘅能力，咁啊都係同緊同行比較啦。咁啊平均同同行比較嚟講啦，可以睇下下面幅圖。其實佢咧就即係都長期都係比同行做得好嘅。咁我講緊基金，我哋都係比較中長線投資，我哋都要睇翻佢係中長線嘅表現。咁啊，佢其實咧就另外你其實你都要睇翻基金經理本身嘅一個背景。咦，佢原來係啱啱入行啊，或者點樣？咁你都可能要打少少折扣啦。咁啊，其實即係咁依講下佢啦。咁其實佢就2009年就入呢間公司嘅。咁啊，其實一直咧都主要就負責亞洲嘅債券市場啦。咁啊，佢以前咧就都曾經喺雷曼兄弟度就曾經都係一直就擔當類似嘅工作嘅。咁啊，即係你起碼要知道佢成個 background 啦。咁啊，佢做過啲乜嘢風高位職啊？咁然後佢以前嘅表現係點啊？或者佢有冇管理緊好多唔同同類型基金啊？或者可以睇埋佢管理緊嗰啲基金嘅表現咁樣咯。係啦，咁啊呢度就即係總括嚟講就係咁樣啦。咁最後都想提醒一下啦，咁就即係啱啱講嘅投資級別嘅亞洲地區嘅債券啦，咁其實係可以做個參考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如果是單一你認為投資在呢個基金就可以令到你有很高的回報，不是的，咁我哋講緊只不過佢一個投資的機會啦。咁同埋其實最緊要翻去最基本都是要分散翻個風險嘅。 因為我諗都認同啦，我哋成日都誒開頭同大家講要做資產配置啊，唔可以全部都擺埋一起啦。咁呢個呢個好重要嘅。咁好多時候大家投資嘅時候就記得一樣嘢好就分身落去，但我覺得投資其實唔應該咁嘅，要明白回報嘅同時都要記得為自己好好控制下風險咯。 係啦，咁如果咧係啱啱基金度有啲乜嘢問題啦，可以去翻 Facebook 度向我哋問翻啦。咁我哋其實每月嘅免費月刊咧，都會有提及到一個基金嘅介紹嘅。咁我哋啱啱嘅九月份啦，其實就係正正講緊呢一隻。咁隨時我哋，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